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放出狂言，说什么不辞同朝鲜进行战争等等，把朝鲜半岛局势推向核战争边缘。美国曾在朝鲜战争整个期间经20多次策划向朝鲜半岛投掷原子弹。1950年11月，杜鲁门以将对北朝鲜使用原子弹为题发表了声明。美帝国主义者就把装载原子弹的 B-47 战略轰炸机部署在冲绳美空军基地，同年12月向停泊在仁川浅海的美军航母秘密地搬运核武器，并命令舰载机装载核炸弹做好出击准备。由于国际社会的强烈抗议和谴责，侵略者未能使用原子弹，但是艾森豪威尔、李奇微等美国的好战分子仍然极力策划向朝鲜半岛投掷原子弹。